深情已了，你将会歇脚在何方，去等待心中的渴望。笑看人生的繁华变化，无奈潇洒又何妨。恨有几人间，管他虚度多少岁月，何苦有戏人间，看尽恩恩怨怨。哦哦，何苦有戏人间，管他风风破破多少年。何苦有戏人间，不如展开笑颜不成眠。会歇脚在何方，去等待心中的渴望。笑看人生的繁华变化，无奈潇洒又何妨。何不游戏人间，管他虚度多少岁月，何苦游戏人间，看尽恩恩怨怨。哦哦，何苦游戏人间，管他风风火火多少年。何苦游戏人间，不如展开笑颜。

你影踪。 需要理清头绪，揉一揉太阳穴，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，看窗外忙碌的人群，